心静凝。

跳出你穿的简讯，晚餐在六点。我们习惯用短短留言取代情话片片，我们绕过了风花雪月才能有今天。大力我爱你放在心中，大声的啰嗦，在匆忙的拥抱之中你就能懂。大力大力我爱你，从前以后梦想交给我，咽下很多我牵着你。

结束，没有牵挂的束缚，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别再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

死了心，轻轻悄悄地转身，爱结成冰河。当那热慌的心突然清醒的时候，竟是一本落。能否反转地球，打造一个新世界再重新来过，以为还回得去。当初简单的幸福，以为还留得住，双手紧握的温度。再一次为我再开一扇窗，才发现迷了路。心静静悄悄地转身，爱结成冰河。当那热慌的心突然惊醒的时候，竟是一本落。能否反转地球，打造一个新世界再重新来过，看清楚，耶耶。